错，只要能够解决咱们常见偏道，只要能够解决咱们常见法制，只要能够解决咱们常见思想，只要能够解决咱们常见基础，只要能够改变咱们常见偏道，只要能够改变咱们常见法制，只要能够改变